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04，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还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打卡签到的朋友。张科签到了，好久不见，怎么样？最近还好吗？还有特洛伊每天如约在大同向我们问好哈。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好，心里话 Jessie、 许健、沙漠、打不死的小强、进放单位，你们好。还有 New Me， 还有各种尾巴哈，马尾辫是吗？好了，家族一群二群的各位朋友也把气氛搞起来。房位置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站着听、坐着听、躺着听、移动的听还是固定的听？不管怎么听，再听就好。汽车音乐会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2018年3月14号9:02，我们又在一起了。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哥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洁，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2018年3月14号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史上最酷的赛车婚车什么样子？注意汽车最容易受损的电子配置零件。追寻最美的春季自驾推荐，云南大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来看一下史上最酷的赛车婚车哈。我们中国的传统啊，结婚的时候都要有车队，是不是啊？这各种车型大家任你选哈。总之呢，要浩浩荡荡的迎新娘子。我们看看德国怎么结婚呢？新郎官 Mara 呢，正式出征德国房车大师赛的选手之一，是一位出色的职业赛车手。而当厂商得知这对新人即将完成他们终身大事的时候，团队提议出借了一辆参赛用车作为这对新人的婚车。对新人听闻此事之后表示非常的惊喜 ，surprise， that's right， OK 啊。值得一提的是，这辆为了赛车打造的 C63 DTM 和舒适的这个二字压根儿不搭边儿。这个不但没有空调，座椅都是赛车的座椅。而婚礼团队呢，也没有对这个车进行过多的改造，没有像我们这贴上花啊，弄上什么飘带啊，没有，仅仅在座椅上铺设了铺了这个白色的桌布。另外呢，还要躺着进到车里面，赛车是吧？就是躺在里面的，但这都不算什么。 从照片上可以知道他们笑的是多么灿烂和幸福了。没关系啊，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我是赛车手嘛，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进行我的结婚盛宴，真的太棒了。两个人笑得那么幸福哈，然后就躺在了这个赛车里面，自己的赛车娶自己心爱的人，一切都是妙不可言的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设计出这个非常特别的婚礼来啊。马上五月份到了结婚的旺季哈，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周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One Direction One Thing。 第29名， 庄心妍，屋檐下的浪漫。 像雨下的好事，情人说的可怜，掉进了拥挤的屋檐。 第28名，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第27名， 蔡依林，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第26名，胡夏，弹弹琴恋恋爱。 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个你的精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tried playing it cool, but when I'm looking at you, I can't ever be brave, cause you make my heart race. Shot me out of the sky, you're my kryptonite, you keep making me weak, yeah, frozen. 小清新振奋的好歌，来自英国的组合 One Direction 单向乐队的这一首 One Thing。 好，来个来自五个夫妇得正的少年，2012年的还是萌萌哒的。好，那时候发行是很快的歌曲 One Thing 单向组合呢，上周的这首歌曲是第45名，本周上升15位，第30位。好了，继续欢迎上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小清新的作品，很浪漫哦，张千言《屋檐下的浪漫》，上周第38名，本周晋升到第29位。早晨听这样的歌曲太棒了。 我轻轻地拉下你低低的帽檐，在你面前扮个鬼脸，喜欢在你背后趁你没发现拍拍你的肩，你偷瞄我一眼却装作没看见，是谁的脸红了一片，这种感觉好像喝了一杯不知名的甜点，这场雨下的好深，心燃烧的可怜，跳进了拥挤的屋檐，你脱下外套给我的蜜饯，一瞬间感觉幸福那么耀眼，心要暂停了时间，悄悄吻你的脸，却又不想让你发现，那些从前觉得的帽檐，在你面前扮个鬼脸，喜欢在你背后趁你没发现拍拍你的肩，你偷瞄我一眼却装作没看见，是谁的脸红了一片，这种感觉好像喝了一杯不知名的甜点，心燃烧的可怜，掉进了拥挤的屋檐，你脱下外套给我的披肩，一瞬间感觉幸福那么耀眼，心要暂停了时间，悄悄吻你的脸，却又不想让你发现，那些从前觉得很老土的誓言，我现在竟然有一点想要听一遍， 屋檐下的浪漫。北京时间9:12:54，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啦，咱们是小强，微信号啊，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好，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还有幸运草在路上收听汽车音乐会，刚刚出门是吗？好了，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不要发信息了。还有叶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发给我们这些漂亮的照片的图片。哎，昨天哈、发现家门口的这个玉兰树已经含苞待放了。你们可以去找一找哈，现在春天的这个迹象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拍一拍照片啊，看看哪儿都 这个花都已经开了，我估计可能迎春花应该已经开了吧，反正玉兰花应该是比较早开的那一批当中，现在已经是有花苞了，估计再过两三天就可以绽放了吧，真好，春天的感觉真好啊！谢谢谢谢，这么多美好的花的图片，如果你方便的话也可以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啊，关于花的图片，让我们今天的心情都是那么好的，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但是心中一片灿烂，一片晴朗。好啦，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以前可是我在 KTV 当中非常拿手的一首作品，充满了温情的作品。当年苏慧伦还是一个小美女，和成龙合作这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光飞时，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对你在每一天。当年啊，苏慧伦和成龙合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当年苏慧伦还是一个小姑娘，所以呢大家听这首歌就觉得很难想象成是一对恋人哈，然后对这首歌曲呢反而赋予了更宽泛的视角。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可以有很多呀，比如说可以有朋友啊，还可以有这个长辈，可能有点过，就是朋友啦，可能年龄比较悬殊，但是却有知音呐、知己什么之类的哈。好，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本周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为这是爱情起死回生的药 You know 你什么都很吵但这种调调你耍的绝招其实很搞笑听过了900次的跟一边真骚扰 And you know what 我亲爱的你大事不妙 Mirror mirror all the world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还有安室奈美惠合作的这一首 I'm not yours 如果说前面那首歌曲呢是跨年龄的合作，那么这是跨国的合作啊，也是很不简单的一首作品，也是安室首度诠释中文哈、不过呢蔡依林说你中文发音很不错呀，猛地一听听不出来是这个日本人在说中文哈，两个人也在 MV 当中呢出场这个古装的扮相哈 ，Jolin 呢是一身红色的装扮，扮成了这个舞娘，安室呢就是一身的黑色， 饰演这个客栈的老板娘，两人会有怎样的这种交互，这种互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首歌的 music video I'm not yours。 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两位，第27位，来自 Jolin 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回到温情的小节奏当中，上周第31名，本周上升5位，这是胡夏的《谈谈情恋恋爱》，赛车电影《极速天使》的主题歌。本来是想选定一首动感的歌曲，后来觉得选一个反差比较大的吧，就选定了胡夏《谈谈情恋恋爱》。 我的爱轻轻松松是为笑填满我心怀，你的爱一步一步慢慢靠过来，有种甜甜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冷战已经无力的淘汰。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谈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胡夏谈谈情恋恋爱，这样的一首作品就是希望你什么都不用去想，就在路上听着这样的歌曲，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回来了，又回来了，北京时间9:33，欢迎刚落，北京时间9:34了，来，我们一起来对时，好，对好时之后，一起喊出汽车音乐会。此时此刻，也许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收听汽车音乐会。问候一下皮皮虾，好久不见呀，怎么样？还有舒森、金妞、曹操，原来的曹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无伤若只是梦，习惯有你，还有追赶太阳的人 ，Jessie， 对不对？字母妹妹就是字母妹妹。还有在路上2018，在黄城根小学的，抽烟喝酒烫头，还有11，中优，劳动青春等等，你们在哪里？哦，剩下就在等等里面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平冰，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一个小小提示哈，就是在买车的时候，汽车容易被这个忽略的受损的零配件有哪一些？买车的时候要注意了，汽车最容易受损的电子配置零件、LED 大灯组以及随速的照明电机，现在很多的车辆呢，即使是十万级别的车辆，也会选择配备 LED 的大灯，确实在节能率以及照明范围等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目前 LED 大灯组在部分车型上的应用却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哦，什么缺陷呢？啊，比如说啊 ，LED 大灯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因为它的核心温度很高，部分车型呢，因为 LED 灯组便于造型的原因，经常将这个大灯的造型设计的比较细长，哎呦，就一看就是笑眯眯的哈，哎，而且 LED 大灯的设计空间也比较狭小，这就造成了这个大灯的散热的问题啊，笑眯眯的散热成了问题。因此呢，消费者在选购类似的车型的时候，最好要浏览车主论坛，观察他们配备的 LED 大灯是否会出现过热经常会出现问题等等这些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放心购买了。嗯，以上温馨的提示来自汽车音乐会，不用谢我了。好，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Kelly Clarkson My Life Would Suck Without You。 第24名 李荣浩李白。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 第23名凤凰传奇年轻主义。 还是希望，还是光亮，属于我们美好。 第22名黄小琥伴。 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 第21名蔚蓝龙尾。 你说我落干脆就让我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ike how much you want it, anyone

自李荣浩的李白。李荣浩的歌曲正和现实版的他是一样的真实哈，爱情当中应有的公开专一和浪漫一样不差的全都给了自己爱的人。哦，难怪他的另一半会说不换了我就认定他了。上周第37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李荣浩李白。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时代，我们要时刻充满信心，保持年轻的心态，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谢谢凤凰传奇给我们带来这首励志歌曲啊，年轻主义。上周第34名，本周第23位，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来听一首温情的作品，来自黄小琥的伴，浑然天成的好嗓音，就这样陪伴在你的耳边。 如果命运可以定做，如果有另一次选择，我想我还是会把手让你紧握，快乐地陪你去坎坷。就算你有天变落魄，就算你老得不能动，我想我还是会挽着你看日落。你的心躺在泪彼此嫌麻烦，

还记得这首歌曲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哈、啊。最后这一声嗨想起来了，是不是来自 Felix 还有 Freddy Line 的这首 Shine。 很少有一首歌曲值得你这样认真的去倾听哈、啊、Shine 光芒就是这样一首作品了，让我们很想少说话多听歌。这首音乐代表了一切语言哈、啊，就是说再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比它更美了。Shine。 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哈，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新朋友官方微信平台是为你开放的，把你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发给我哈，我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直接发二维码，我直接扫你，这样比这个一个一个敲你这个微信的号码要简单很多，很快可以拉更多的朋友呢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明白了吗？再说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新朋友来刷一下存在哈。同时呢，愿意的话呢，把你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发到这里，我会扫你，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一群二群哈，二群现在也已经有人数过半了哈。好，谢谢，这是一位新朋友是吗？给我们发来这么多花的照片，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给我们发这个玉兰花，是现在这个北京吗？开的玉兰花吗？这么漂亮，是现在此时此刻的北京吗？好了，也希望你发现身边的美哈。如果在路上看到现在迎春花啊，玉兰花已经开始发芽了啊，已经开始这个含苞待放了，你可以拍些照片给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美啊。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推荐一个适合现在去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昨天呢，一位同事刚刚从云南大理玩回来，啊，这个情绪很不一样哈、啊。给我秀各种照片，哎，你看这儿，哎，你看这多美，哎呦，每天我都住在花园里啊，你看，然后羡慕得不得了。来，今天咱们也一起计划走起，这行最美的春季自驾推荐云南大理。春天的大理用浪漫来形容不够，用美好来形容不够，最好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来到大理，看到那片雪山和阳光映衬下的碧海蓝天，有温暖笑容的人们，喝着小酒，伴随微微的风，我觉得这就是那里的生活，难以用词汇来形容了。来，许巍的旅行形容一下。 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烟雨响起归鸟，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走在漫长的路上。 谢谢许巍带来的旅行，让我们身未动，心已远。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张栋梁，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3月12号晚，一出《四郎探母》在长安大戏院的精彩上演，北京京剧院第五届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正式拉开帷幕。新泽、邢颖两位梨园新秀抢眼的表现，为本届擂台赛打响头炮。本届擂台赛延续魅力春天的特色，流派纷呈，文武并重，行当齐全，全面展示青年演员对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呈现。共计设置20场演出，前15场为参赛演出，包括11场文戏、4场武戏，另外5场是北京京剧院为本届特别设计推出的展演演出。据北京京剧院公布的评比办法，本届参演演员的参赛成绩将分为专家评委得分和观众评委得分两项，其中专家评委由业内专家担任，擂台赛组委会聘任了15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团，参照参赛演员自然条件、基本功、人物刻画、表演技巧、综合能力、艺术潜质和表演效果7个方面进行打分。本届擂台赛的比赛演出将持续到3月26号，展演将于3月27号到31号上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 在每个带刺的字的背后，有一个孤单的脆弱。 到这首歌曲，今天特别为你挑选的，虽然不是我们这个很偏冷的一首作品哈，也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多次出现过了，但是这首歌曲在今天放出来，希望能够给你打气加油了。今晚听阳光下的我们，虽然今天没有那么明媚的阳光，但是我们期待着。据说呢，今天晚上大风将到北京了哈，明天的北京的天就将恢复到蓝天哦，那我们期待一下。其实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也希望我们心中都是一片蓝天，灿烂的阳光永远住在我们心里面，心中一片晴朗，这就是汽车音乐会要带给你的。好了，欢迎回到我们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高涨的情绪哈，一定要完整收听两个小时。也欢迎你随时在方便的时候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静轩没错，就是在这里和我进行互动就可以了，我可以看得到你，也会在我方便的时候给你们进行回复的。还有许健打不死的小强将成为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新朋友了，各位老朋友做好准备红包啊，准备红包迎接新朋友。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彭羚的《囚鸟》，这首歌曲就是他的原唱哈。不过这首歌曲曾经被很多歌手翻唱过，个人觉得彭羚的歌声带着90年代的时代感，清灵而又空旷，带着那种哀与怨的情绪，却别有一番味道。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